好，翻嚟最后一节啦， 系啦，第四节啦，我哋 喂第四节咧，我哋又讲下咧，即系一啲地区性啊，地区性嘅呢啲嘢啦。嗱，咁我哋讲多少少啊，近我哋嘅大中华啊， 系 咁咧就讲开咧，就依家啲人就话咧，一啲杂志讲啦吓，咁其实依家中国崛起嘛， 系 咁中国崛起咧，其中一种崛起咧就是海权崛起啊， 系 咁海权崛起咧，大家知咧就分咩咧，就分明同暗嘅。明咧就 系 水面舰艇啦，暗就系呢个潜艇啦。咁其实大陆咧就好贪心嘅，两样都做。咁咧就核潜艇佢哋做咗你话依家咧讲紧094，即系嗱佢哋新嗱以前嗰啲091、092唔好讲啦，旧啊真系。依家讲紧093同094。嗱近排咧就有个消息讲093咧佢有个龟背嘅。咁啲人就话咦，点解093呢啲攻击型潜艇嚟噶嘛？即 系 你纯粹攻击嘅，点解你会有龟背？你龟背 suppose 有龟背咧？ 有发射井嗰度咯。 咁啊系啊，即系你可以垂直发射嘢嘅。 系咯。 咁啲人就谂啦，其实个垂直发射咩咧？你唔会射弹道导弹，因为你应该俾094射噶嘛。 系啊。 咁佢做咩咧？原来啲人话咧，佢咧系有少少咧，就类似咧我哋之前讲咧嗰啲Ohio 啊，俄亥俄级咧，依家咧俄亥俄级咧，其实系有啲系已经改装咗系射呢个嘅。战斧巡航飞弹噶嘛， 系咯，就唔 佢唔系再射核弹噶嘛， 唔使射咁大碌噶嘛， 系啦，咁咧佢咧唔系，但个井都咁深嘅， 但 系咧佢就一样可以照摆，咁咧依家咧就话大陆咧个093咧就系攞嚟装呢啲嘅长剑啊，我哋叫长剑20啊嘅巡弋飞弹，即系变咗有啲似对陆攻击咯，咁咧于是咧就话哇，如果咁样俾你整到，咁你哋嘅攻击力咪又再强劲啲咯， 系 啦，但系据说嘅啫吓，嗱呢啲又系未经证实嘅消息嚟噶。即系我哋都系猜测嘅啫。咁另外咧，嗱，我哋就讲翻呢单啦。嗱，或再暗咧就用潜艇啦。咁啊，再明就要水面舰艇啊嘛。咁啊，水面舰艇最恶嗰只，阿力士中意嗰只就航空母舰系咪？即系你讲到即系日本同美国嘅航空母舰之争啦吓，即系二次大战嗰阵时。 雅量格号啊， 雅量格号嗱，咁啊，中国嗰架咧，而家大家睇到呢架咧就雅量格号嚟噶嘛。 系001 系啦。啊，唔系呢个唔啊，系001系01。咁咧呢一架咧就中国 icon 啦，暂时 系。 咁啊，依家做咗架001A 啊嘛， 系。 但个样啊似嘅，但其实入面咧应该都几唔同嘅。 系。 就首先你冇咗嗰啲舰载武器啦， 系。 即系你唔需要再射嗰啲咩花岗岩啊， 系。 鱼目岩嗰啲唔使嗰啲噶啦， 系。 即系全部系冇晒呢啲咁样嘅重型嘅反舰飞弹， 斋摆飞机。 净系摆啲近壁防嗰啲武器或者嗰啲红海红旗嗰啲咯， 系 简单嘅啫。咁另外就全部飞机噶嘛， 系 咁咧。依家据说咧，中国咧就会整六架。咩中国整六架咧？嗱，依家咧其实大陆已经叫咩咧？辽宁号一架啦， 系 001A 一架啦， 系 嚟紧咧002咧会做两架， 002做两架， 做两架之后咧就你预咯，2025年就会有两就会四架咯， 系有四架哦。 咁之后咧就再去咯，就大概啦吓，2030年就六架咯。 咦，系咪几何级数咁咋？ 唔知道，但系听讲啊，佢话中国大概六架就够咯。 哦， 咁但系中国个版图，大家谂啦，其实个版图就系你咪预咯。留守喺自己中国嘅领海两架，去南海两架，印度洋两架，咁咪够咯，系嘛？即系 suppose 咁。 咁但系仲有啲要摆喺维修嗰啲。 系啊，咁所以未你如果维修嘅就未当每个地方摆一架啦。 O K， 咁都够用啊嘛。咁有咩事上嚟未？另外嗰架中间南海嗰架未去翻大陆或者南海架去印度洋咯。 咁可以钓吞拿鱼啦。 系啦，咁咧但系咧有个问题，就系、是、如果你大陆做咁多架咧，周围啲国家咪好惊啦。 系啦， 咁于是咧，嗱，首先第一个惊咩？印度啊， 印度个超油王号啊， 印度真系好惊，咁所以印度咧， 咁咪可以见到个大战呢个几乎级大战呢个副支裂助呼吸咯， 系啊， 就好个呢个印度洋发生滑过瘾， 正哦、啊，两架都系属于俄式血统， 系俄式血统， 系嘛正哦、啊， 几乎级同埋呢个副支裂助呼吸。 但系咁、啊，如果咧大陆嚟紧出002系美式嘅， 系美式啊， 002系所有嘢都美式嘅，即系佢系抄足咧尼米兹嘅， 哦， 抄到足嘅，跟住003咧，听讲系核动力嘅， 喺福特级啊， 系啊，咁点解佢哋用核动力咧？因为佢哋真系觉得咧核动力真系可以无远弗届啦。 系， 仲有一个问题嘅就系咧，佢哋 唔使孭住奶妈出街啊嘛。 依家咧系唔系个奶妈都要，但系咧问题系佢唔使有个成日补油， 哦， 即系啲油净系俾战机啦， 系啦，战机要拖长啲嗰个作战时间咯， 系啊，会好啲咯。咁就依家咧，中国咧喺海上面咧起咗好多核动力平台啊，其实就攞嚟试咯。 以为系咪福岛嚟噶？全部都系。 哦，系啊，严格嚟讲系噶， 全部福岛嚟， 系啊，浮动嘅福岛啦， 系 浮动啦，浮动都好，即系起码个浪打埋嚟，佢都食，即系食得冇咁硬，都即浮噶嘛，唔系硬食嚟噶嘛。咁但系咧，就依家咧就听讲大陆如果起好呢啲嘢咧，佢嚟紧咧就可以将佢摆落去啲舰度咯。 即系嗰啲核动力平台啊，如果海岛咧发电掂咗啊，跟住就开始试下点样隔绝嗰啲核咯，因为咧你其实最惨就系你嗰啲核咧，你整得隔绝得唔好，啲船上边人会死， 辐射走出嚟嘛， 死晒噶嘛。其实成个航母舰其中一个最重嘅情况就系因为啲降水啊， 哦系， 啲降水攞嚟封住嗰个咧核反应炉啊， 反应堆系 好重嘅嗰度其实，同埋咧你换咧。以前尼米兹换嘅时候点样要咧切割晒咧架船， 你拆船噶系啊， 系咯嚟整噶嘛。但系而家咧就因为嗰个福特级咧，佢咧基本上嗰个核反应堆咧系成世都唔使换。 系 你换嘅时候就系你架船退役嘅时候啦， 即系可以加到燃料啦。其实 系啦，咪就唔使加， 唔使加， 就全你成个服役时间咧系够用噶啦。 几耐咧？ 佢哋话可以用五十年， 五十年 唔知得唔得啦？ 咁劲 系啊，话五十年咯。但其实你唔好话。我怀疑系唔止五十年嘅， 哇！ 因为其实你话五十年啫嘛，其实美国系可以将啲嘢接受噶嘛， 美国系，美国系。 嗱，即系咧，我哋成日讲咧，中国嘢同美国嘢分别 唔紧要，我到时再查。 美国话五十年咧，其实可以七十年嘅， 系。 中国话五十年咧，有时可能三十年噶嘛， 系。苏联 调转， 苏联都系咁嘅， 系啦，即系嗰个国家嗰个 style 系唔同。嗱，咁啊讲翻，嗱，呢个军武竞赛系点样咧？嗱，就印度咧，佢咪有架超日王嘅， 系啊， 嚟紧咧佢有架叫咩维兰特噶嘛， 系 有架噶嘛， 自己做噶。 自己做噶，但系反咗嘛之前，真系唔知点解。咁依家就继续整啦，跟住咧就上水落水上水落水，唔知点解嘅。上水啲人话咧，因为个船佬咧，你太耐啊，压咗人哋做唔到生意啊，赶你走啊，跟住起到架船，人哋嗰架船起完就俾你入翻去咯，即系咁。佢就 所以印度佬真系好唔团结嘅。 系啊，唔系佢哋咧，同埋做嘢超慢嘅。跟住咧，依家咧印度如果做到架加埋超日王咪两架咯，跟住印度咧原来系想整三架，跟住咧。南韩自己一架独岛号，跟住咧日本你知有啲咩日向号出云号噶嘛？其实咧全部都系改装啲两栖攻击舰咧，就好似咧今日漏讲咗一单咧，就系 Alex 提翻我就系黄蜂号嘛。 黄蜂 号咧，其实依家美国嗰个黄蜂号咧两栖攻击舰咧，其实好劲嘅，嚟紧咧会将 F-35B 进驻上，大家 嗱，我见到咧，基本上咧而家个航母舰咧。就应该可以摆到架几多架好冇啦？战机啊！ 你如果你咪知未摆到48架至50架嘅大黄蜂？ 大黄蜂 系啊， 45至45架 会四五十架啦， 四五十架咁我要50架啦。 系 咁个两栖突击舰都唔少、啊， 两栖突击舰啊， 原来都可以摆到 系 唔得，唔系睇佢 update 嘅新闻系25架、啊。 哇，咁好逼噶、啊！连啲直升机都让路啊，有啲位要 可能全部摆晒战机啦。 哦，系啦，可能就要咁啦，真系要咁啦。 摆25架，25架都唔少嘢。 哇，25架好劲啊！ 系， 你知唔知依家辽宁舰都冇25架啦？ 系咯， 辽宁舰满晒24咋？ 系咯， 你够辽宁舰抽啦？ 系咯， 好劲啊！ 有突添啦， 有突啊！所以就即系照计咁讲啦，就依家如果南韩又做，日本又做。系咪？ 其实佢真系想将呢啲两栖突击舰啦，叫 LHD 啊嘛，叫做 系 就改造呢个轻型航母舰用啦，当 系啊，基本上都系咁当， 系啊， 即系你要将个甲板改一改啦，跟住机库咧就合理地咁样修改翻， 系啊， 咁就可以摆翻，即系除咗直升机之外，你摆同埋你入面呢个后勤咧，你话你要整嘢，你啲嘢换噶嘛， 系， 咁变咗就如果佢哋一个设计改一改，又唔使改好多嘅，因为其实佢哋跟美制噶嘛， 系啊， 咁就好易咯。喂，你知唔知听讲澳洲都想啊？ 澳洲 嗱，澳洲单嘢过人，澳洲单嘢点玩咧？就系佢咧系跟西班牙，西班牙咧一只叫做 Carlos 啊， 哦，得一架， 我哋介绍过嘅， 都好细架， 系啦 ，Carlos 嗰架系两栖攻击舰嚟噶， 系咩？ 唔系航母舰嚟，但系佢当航母舰咁用， 哦， 两栖攻击舰，佢咧仲要正到咩咧？佢装咗个滑板噶， 系， 即系好似我哋大陆嗰啲咧滑跃咁样 跳 跃式， 系 滑跳式， 伊利沙伯女王级 系啦，咁佢如果有滑跳式咧，咪就类似伊利沙伯女王咯， 系啊， 系啊，但系佢细好多， 都唔系好细，唔知 吨位，我谂应该你预2万吨， 两万吨 够用啊，澳洲啫嘛， 两万吨， 澳洲边有外敌嘅啫。印尼唔够佢抽啦， 哦，澳洲系帮拖啫，负责， 但佢系负责围中国啊嘛，要围唔俾佢南海围所有， 咁啊俾咩战机啊？佢俾 F-35B 咯， 又俾 F-35B， 系啊 ，F-35B 一定要 F-35B 噶， 即系你一架航母舰，一个国家做几架航母舰，我就几个国家做几架航母舰围你啊， 系啊，咁所以其实就系都冇办法，你边个叫大陆要做6架咁多啊？系咪先？咁人哋梗系围 咁，你再踩冷啊嘛， 系啊，嗱，咁啊印度有3架， 系啊， 日本1架。韩国1架， 系啊， 澳洲1架。 其实咁样，其实而家你用咗呢啲 LHD 嚟做航母舰咧，一个好处就系佢嗰个成本系平好多嘅。 但系你咁谂 ，Alex， 虽然话成本平咗，但系如果你要大量制造，调翻转又未必够一架大型嘅航母舰抵玩嘅。即系如果我哋计个后勤同埋计个维修，相对 如果你个战略战争嚟讲就 系 嘅，咁但系如果个防卫性质嚟讲，就或者巡逻性质嚟讲，成日够 都够。 是啊、 但可能就是一架起两架止、 啊、 就不会做很多架。 咁你个咁你要要孭住奶妈真系走。 系啊，冇办法啦，呢个真系。 系啊，咁做个奶妈平过做个大好母腩啊嘛。 但系养奶妈都好烦噶，因为奶妈咧好多嘢，佢养嘢，佢入面嘅品种要多啊，同埋佢维修都即系你又要跟得上架嘢。 即系一间 supermarket 啦。 系啊，咁你要营运到 supermarket 都难噶。 supermarket 系啊，呢、啊這个好啊 ，supermarket 呢、這个。 呢、這个呢、這个呢、這个 正啊！而家我哋唔好叫奶妈啦，叫做超市。 我咪咩叫超市？ 叫做咩叫超市？ 系啊，我哋 系好，我哋唔好成讲奶妈，好似讲到好似阿林郑咁。 我哋超市。 系 你先谂起林郑，我谂起林郑。 我听 Tony 听得多嘛？好啦，嗱，跟住下一节咧，下一章咧就讲到东京啊。嗱，日本咧就抗议咧，解放军咧使咗个军舰入去啊。 系 咁咧，个军舰包括咩咧？军舰咧，啲人据说就系佢哋嗰啲渔政船同埋潜艇。咁咧，佢哋个潜艇咧就入咗佢哋个领海，然之后就听讲浮咗上嚟。 哎呀，抌鱼俾人发现咗。 浮上嚟，我唔系，佢哋特登嘅。 系咩？ 特登浮上嚟嘅，仲要上面挂咗中国国旗。嗱、嗯，呢、这个咧系一个，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叫海洋法啊？ 方式人睇唔到， 即系咁嘅，就话原来咧，你进入咗人哋个领海，然之后咧，你架潜水艇你浮上嚟咧，你一定要挂国旗。 系，任何船都要嘅。 系啦，咁一定挂国旗嘅。咁咧就基本上咧就大陆就俾你睇咯。嗱，我入咗你啊，吹啊咁样。咁有少少系示威嘅。咁依家咧，日本咧嗰边咧就抗议，就话哇，搞错，你咁样入嚟都得嘅咁样。咁咧，解放军就话冇嘢啊，我哋都系正常行啫嘛， 自出自入 系啦。所以咧，今次 咁下次我唔揸国旗咯，我扯白旗得唔得咧？ 扯白旗啊，咁你就话白旗你国旗咯， 系啦，白旗系咯， 白旗就系国旗， 白旗咯。 跟住就进入嘅港口啊，跟住就我投降啦，咁样说就讲日文咁样。咁所以咧就今次啊，你邻近海域啦，又系紧钓鱼台嗰边啊。咁所以咧，其实好难讲，因为大陆话嗰边系佢领海嘛，东海识别区嘛，防空识别区嘛。咁日本嗰边亦计话自己嘅日本海嘅防空识别区啦，咁样。咁所以咧就两边个个拗嘅呢啲嘢冇一个。 呢啲好似大航海时代咁，攞把尺同埋攞把个地图嚟度下 咯。就度下咯，系嘛，即系攞啲圆规国尺。 系啊。 好啦，跟住另外一张咧，我哋讲到中共咧就试射呢个东风十七啊。咁呢个东风十七咧。喺国内炒得几热嘅， 哇！个样咁科幻嘅， 喂，呢个系弹头嚟噶，呢个弹头嚟噶，同埋咧 好动漫 喎。呢个弹头咧，其实系一个高超音速武器嚟噶。我哋头先咪讲个高超音速武器啊，第一次 有几高咧？ 超过五倍音速，系啦，即系你预达个六至十倍音速啦。咁咧，所以呢架嘢咧系有名堂嘅。佢有个咩 ZF 咩？我哋讲过噶啦，之前 SF 四一唔知乜嘢啦。咁咧就呢嚿嘢咧，就系之前咧，中央电视台咧就曾经咧做过一个风洞实验嘅时候咧，就唔觉意啊，就泄露咗俾人睇。 我想问呢样嘢系咪一比一噶 size 已经？ 呢个应该唔系一比一，我想。 呢 个应该系 模型嚟嘅。 系啊，到时就大好多嘅。咁、哦、咧就呢个模型俾啲小学生睇嘅，据说。 哦、OK。 好搞笑。咁咧。点解要整？点解要整呢个东风十七咧？就因为咧东风十七嘅射程啦吓，就大概咧就系短过东风三十一， 系， 但系又长过咧之前咧有啲东风咧，嗰啲例如话你讲十几嗰啲， 系， 佢长过佢嘅，咁所以咧佢啱啱好咧大概射二千零咯， 啱啱射二千零，好似 iPhone 四、iPhone 五、iPhone 长过 iPhone 四咁啊嘛， 系啦系啦，类似啦， 放咗长耐， 系啦，咁但系咧佢系咁嘅，佢咧。好处就系咩？就啱啱填咗咧，大陆咧佢三千几同千几中间个 gap，即系二千几佢揾唔到一个，即系你揾个三千几射嘥咗噶嘛。 系， 同埋咧你揾射三千几个有个问题就系你嗰个射程系多咗，但系你个弹头会少啲噶。 哦， 即系你个负载，咁依家呢个咪 fit 晒啦。咁佢哋话呢个攞嚟做咩？就专系对付咧佢哋啲反导系统啊，例如话萨德啦，对付萨德啦，对付啲铺路爪雷达啦。对付附近啲岛链嗰啲摆喺度嗰啲雷达啊，或者系你海上面浮啲咩 X 波段雷达嗰啲嘢咯，咁或者航空母舰得唔得咧？听讲都得， 即系呢个反辐射嘅武器，个主要系做呢、 可以系或者系你嗰啲导弹基地射嘅地啦，关岛就应该射唔到咁远啦。系、啦，咁所以呢个东风十七咧，其实就系一个战术武器，我自己觉得吓，就唔系战略武器嚟嘅，一个战术武器。咁咧就即系专系对付一啲咧，就你摆喺前线威胁到中共嘅武器啦。就咁。 咁有好多支先够啦。 放心，大陆肯定系好中意做呢样嘢嘅。 O K。 最后呢个一定要讲，因为太有娱乐性啊呢个。咁咧嗱，据说咧辽宁舰咧近排啊一月头嗰阵时咧，就咧喺经过咗即系呢个嘅南中国海附近啦吓。咁咧佢哋试过咧一嘢咧就飞三十节， 系 好快，因为咧其实佢哋架船系大概三十节啫嘛， 系啊， 就飙有咁多飙咁多， 即谷尽有， 谷尽有三十， 地板有踩过去， 系啦，踩尽晒。咁咧就据说佢哋今次咧就唔系嗰啲咩零五四啊奶妈啲啊，唔系喂超市啊嗰啲全部唔跟啦， 系 净系咧零五二最劲嗰几只四只全速前进三十节一次开行。 哇！ 嗱，国内讲法咧就话咧，佢哋一试紧，如果全速咁样飞，要飞几耐？ 系 几快可以落到南海最南就可以救到人？嗱，佢哋嗱咁讲嘅咋吓？但我收到另一个消息啊， 系 我收到个消息咧就系、记唔记得旧年咧佢哋嚟香港啊？ 系。 辽宁舰嚟香港咧，跟住佢咧，佢哋系劲高速咁样翻翻去大陆。 系， 跟住啲人话点解佢喺翻去时候咁高速咧？ 赶时间啊嘛。 原来咧， 讲出细节。 听讲啊，听讲咧，原来美国咧派咗驱逐舰同埋潜艇，就咧喺台湾嗰边嗱，喺海峡中线，即系所以咧，人哋嗰边做乜你管唔到嘅。 系， 但系人哋咧就用高速追住你，佢都唔敢怠慢，所以佢都要开三十节。因为如果你开得慢，人哋真系射你或者及你就好快啦。 系， 于是咧就辽宁舰就试过用三十节高速走佬， 哇！ 尽快走翻去自己嘅基地。 哦，即系走翻自己嘅海岸线先。 系啊，因为走翻自己嘅海域，已经可以出晒啲飞机啊，出晒成咁样追踪你啦嘛。哦、F16 啊，成嗰啲，所以咧系好鬼惊嘅。我想讲， 其实呢个系斗快走佬。 系啊，所以咧原来咧呢个三十节咧，其实系预紧急情况，唔系攻击啊， 系翻屋企， 系走佬 翻屋企。 系啦、啊，所以我想讲咧，其实咧呢、這个咧就真系。即系娱乐性啦， 咁使唔使抌晒啲苏三十三落海先？ 人都要抌埋啦，快啲去得，系嘛？好，咁我哋就今集就嚟到呢度啊， 好， 好，下集再见， 多谢各位， 拜拜。